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法庭的审判在继续的进行着，当肖梅英问保姆所说的好像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保姆一下子愣了，接不上话来。肖梅英接下去问，好像是不是说他刚从孩子屋里走出来，只是你的感觉，是你的推断，你感觉他是刚刚从孩子屋子里走出来，对吗？ 他就是从孩子屋里走出来的嘛，要不他站在那儿做什么？他，哎呦，你去我们家里看看就晓得了。孩子住的屋子外面是一个空走廊，旁边没有其他房间的。他要不去孩子的屋里面，站在那里做什么呀？ 对，你说的没错。孩子的屋外是一条空着的走廊，这条走廊约有一米宽，2.1米长。走廊的出口与整套公寓的大门呈15度角。因此在大门的位置根本看不见孩子的房门，只有穿过1/4的客厅，也就是说要从大门朝那条走廊的方向走5至6米远，才能看到孩子的房间右侧的门框。我向这栋公寓的开发商索要了这套房子的平面图纸，我还去这栋房子相同户型的一套带租的房子实地测量了一下。我手里的这份房屋平面图请证人看一下，是不是和你家的户型完全一样？经审判长许可，法庭工作人员从肖梅英手中接过图纸，递到了保姆的手上。保姆对图纸这种东西显然有些陌生，端详半天，似乎找不着方向。审判长连问了2遍，他才含糊地点点头：“ 差不多吧。和我们家差不多吧。” 肖梅英接下来替那保姆做了结论。证人，你刚才说孩子第一次中毒前你到楼下送衣服，回来后刚一进门就看见被告人了，你又说被告人当时站在孩子房间的门口，而当时你的位置，即便是你那时候已经走到了客厅的中央，你都不可能看到孩子的屋门。孩子第二次中毒之前，你是从卫生间一出来就看到被告人了，而在这套公寓1层卫生间的门口，你就更不可能直接看到孩子的屋门。也就是说，你认为被告人是从孩子屋里走出来的，只是你的感觉，只是你的推断，或者说只是一种猜测，是不是？保姆结巴了一下，似乎被这种文字游戏弄得有点乱了，以为有什么陷阱，不免出语踌躇。但是保姆最后还是答道：“ 我就是感觉他刚从屋子里走出来的嘛，不然孩子怎么会哭？他不碰孩子，孩子是很少很少的哭啊。” 保姆的声音虽大，但气势已露出有些勉强，露出色厉内荏的败相。肖梅英机智的并不恋战，并未穷追猛打，甚至没有给保姆继续说下去的半点缝隙，便用斩钉截铁的语调向法官示意。辩护人的问题问完了，使保姆意犹未尽的争辩被戛然而止。肖梅英的提问显然让两位出庭支持公诉的检察官发觉自己也有一根软肋。我看到他们神色凝重的交头接耳，紧张的讨论应变的对策。接下来又有几项证据和鉴定呈堂公示，但公诉人和辩护人 均未多加置评。在法庭进入辩论程序之前，一切都进行得波澜不惊。法庭辩论照例先由检察官做出支持公诉的发言，口气虽慷慨激昂，但内容多属重复，主要强调被告人因为个人利益而残忍地杀害儿童，并且一次不成又来二次，可见毫无人性，社会影响恶劣，主观恶性极大，要求法庭依法从重惩处，以保护儿童伸张正义。在公诉人发言之后，辩护人肖梅英做了辩护发言，同样咄咄不让，列举公诉人提供的人证物证逐一加以分析评判，认为所有这些证词和鉴定均无法绝对证明被告人肯定犯有起诉书中所指控的罪名，因此依据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之法律原则，要求法庭依法宣布被告人无罪。肖梅英为自己的分析排列了如下顺序：第一，公安机关在被告人丁忧的住处搜出的丰田汽车防冻液，因被告人确有正常用途而不能作为被告人用其毒杀儿童的定案物证。被告人那一阵正在学习汽车驾驶，使用的正是一辆丰田汽车，那桶防冻液原来放置于汽车的后备箱中，因汽车刹车和转弯时经常发出晃动，因而被告人取出存放于储物间内。公诉人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被害儿童血液的乙二醇毒液肯定源自这桶防冻液中。第二，被告人自我描述的关于被害人两次中毒发病前的情形，情节合理，逻辑畅通，公诉方的证据无法得出其不能成立的结论。按照被告人的说法，被害人第一次中毒发作前，保姆下楼去送衣服，被告人在楼上听到被害人不停啼哭，遂下楼前去查看，看到被害人的屋门大敞，被害人独自躺在床上。被告人因担心引发被害人对他的恐惧反应，故而未敢进屋。控方证人的证词中说，被告人好像从屋里走出，应属个人主观的猜测，并非亲眼所见的事实。被害人第二次中毒发作之前，被告人回到住处，因为想请证人帮他找出他用的一只皮箱，故而去被害人房间门口探望，见证人不在屋内，随即返回，并未进屋。而现场的房屋平面结构也证明，证人两次见到被告人的位置，竟无法看到被告人是否从被害人屋内走出。第三，公安机关在对证人钱之富的讯问笔录中，钱之富只说了他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用自己汽车载被告人去了案发现场，并没有看到被告人在案发现场做了什么。而被告人在接受公安机关审讯时，已经说明自己因与林信成的关系发生了一些问题，而准备回老家仙泉，走前回到林信成家来取自己的东西。可见，被告人是有正当理由进入案发现场的。对钱之富的讯问笔录，只能证明被告人曾经进入案发现场，不能证明其确有投毒行为。第四，爱博医院提供的血液化验证明，只能证明被害人死于血液中乙二醇类有毒物质过量，也不能证明就是被告人有意投毒致死。第五，江帆等若干证人关于被告人与被害人关系紧张，被害人不能接受被告人的证词，可以证明被告人存在犯罪动机，但不能证明被告人已经犯罪的事实。综上所述，尽管被告人具备了犯罪的时间，具备了犯罪的动机，具备了犯罪的工具，但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确实实施了起诉书中所指明的犯罪，因此对被告人的指控是不能认定的，是不能成立的。梅肖英的辩护发言洋洋洒洒，滔滔不绝， 让旁听席上的听众全都鸦雀无声。辩护发言结束以后，检察官再次要求发言进行辩护，但检察官的第二次发言并没有提出新的观点和证据，只是强调虽然没有被告人投毒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客观真实，非常充分，互相印证，来源合法，已然形成了一条连续完整的证据锁链，完全可以据此认定被告人犯下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法庭应予采信。而且公安机关在调查中未发现除被告人之外的任何人具备全部犯案条件，所以真正的犯罪非被告人莫属。针对公诉人的坚定抗辩，梅肖英的回答极其简洁：没错，你们的证据非常充分，来源也很合法，可惜没有一条确凿。审判长见双方辩护的内容已无新意，适时地宣布辩论结束。宣判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是被告人自己的最后陈述。当审判长把悠悠的这一项法定权利告知他的时候，悠悠很长时间没有出声，以致审判长再三发问：被告人丁悠，根据法律规定，你有最后陈述的权利，你要陈述吗？被告人丁悠，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是否放弃最后陈述的权利？我不知道说什么，我没有害那孩子，但我对不起新城，对不起他的父母。如果是老天爷让我这样来赎罪，那你们怎么判我都行。悠悠说到这里声音有些哽咽，审判长以为他陈述完了，刚要开口说话，不料悠悠哽咽的声音接着响起：我唯一舍不得的是我的大姐，还有我爱的人。审判长不知是否出于恻隐之心，沉默了很长的时间，让全部听众都在寂静当中听到了悠悠压抑的啜泣，也听到了旁听席上悠悠大姐的啜泣。然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审判长和公诉人辩护人等一一退场，悠悠也被带下去了。大部分听众没有离座，似乎还沉浸在刚才的气氛当中，沉浸在不知所措的矛盾的心情当中。无论心情还是气氛，都表现在一片低声的议论和争执中。半个小时以后，法庭再次开庭，台上台下所有人都按原位依次入席，庄严就坐。最后一个登堂入室的仍然是审判长和他的助手。当审判大厅安静下来之后，审判长站了起来，当庭宣布：根据人民检察院刚刚提出的建议，因本案证据不足，需要补充侦查，因此经合议庭研究决定，本案延期审理，暂时休庭。在法庭宣布暂时休庭的当天下午，我从周月的口中得知，检察院已将此案发回公安机关，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补充侦查。当天晚上，周月依我的请求，带上梅肖英一起与林信成见了一面。因为需要回避本案的控方证人林信成的保姆和司机老杨，所以见面不便安排在林家进行。 又因为涉及悠悠及乖乖的生死之事，话题沉重，也不宜到酒吧餐厅这类的地方被周围的热闹干扰。所以林信成依我的建议，在长城饭店租下一间套房作为此次会晤的地点。这次会晤在我心中的感觉难免有种宿命的味道，令人感叹命运真大，而天下太小。悠悠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男人竟不知不觉走进同一个房间，促膝于同一个夜晚。一个是悠悠深爱的人，一个是深爱悠悠的人，为了悠悠的真相与生死，坐在同一盏灯下，经历同一种心情。尽管他们谁也不了解悠悠对他们的真情实感。会晤的主谈者并不是这两个男人，而是悠悠的辩护律师，这个晚上唯一的女性小梅。她向林信成大意叙述了庭审的过程，包括检察官的发言和他的发言，包括在法庭上出示的各种物证、宣读的鉴定和证词，以及证人现场的证言。这些在法庭上激烈交锋、质证了整整一上午的纷杂内容，在梅肖英的口中被梳理得井井有条、简明扼要，既无啰嗦重复，也无半点遗漏。庭审各方的观点以及最后的结果说得清晰了然。在林信成的要求下，他连续两次完整复述了悠悠的最后陈述。我又做了少许的补充和形容，我们的介绍让林信成双目含泪，呼吸起伏，但不知他的难以自持有多少是为了儿子，有几分是为了悠悠。我说，信成啊，事情就是这样，今天的梅律师的辩护非常成功，也非常客观，既没有肯定悠悠并未犯罪，也指出了控诉方的证据并不足以认定犯罪。按照法律的规定，证据不足就不能凭分析猜测定人罪名，所以检察院主动建议补充侦查，延期审理。无论对死去的孩子还是对活着的悠悠，这样安排都是好事。为了孩子不至于死不瞑目，也为了悠悠不至蒙受不白之冤，这事儿由公安机关重新慎重地调查一下是件好事。林信成低头不语，默默听着。良久，他才抬起头，目视小梅。梅律师，你能如实告诉我吗？按你的判断，杀我儿子的到底是不是悠悠？梅肖英面有难色，犹豫片刻，似是无法确言。啊，作为他的律师，我希望不是悠悠。啊，我想知道的不光是你的希望，而是以我主观的感觉，不像是悠悠。可是我不能拿主观感觉当作客观的判断。既然目前的证据不能认定是悠悠，那么按照法律的原则，不能认定的罪名应以无罪对待。我看到了梅肖英的无罪二字，让林信成聆听的目光投射出瞬间的希望。而梅肖英接着说道，当然了，目前的证据也远远不能断定丁忧无罪。这一句客观的分析又令林信成的双眼蒙上了一层迷雾，他茫然地听完了梅肖英完整的解释。是这样，我们要求判定丁忧无罪，只是要求法庭尊重 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的法理原则，如此而已。林信成的表情似懂未懂，他继续问道，那我该怎么办呢？见我们谁也回答不出，他不由喃喃自语，如果悠悠真的杀了我的乖乖，真的和我有灭子之仇，那就是命运在罚我，是上帝不想让我好好活着。梅霄英看看坐在身边的周月，又看了看我，目光最后落到了林信成的脸上。他用律师特有的理智循循善诱地劝道，如果公诉方找不到确凿的证据，那么法院只能判他无罪。如果法院判他无罪，你就应该相信法律，相信丁忧啊。那天晚上的会晤就在这样的结论中结束了。在送走了周月和小梅之后，林信成向我问道，这位律师为悠悠辩护费用是由谁出的？他和悠悠是很早就认识的吗？他是周月帮悠悠请的。悠悠以前呢在医院照顾周月，他们又是先权的同乡，所以周月自愿帮忙。那就是说律师费是那个周月出的。他只是一个民警，会有那么多钱吗？我摊开两手表示对这场官司的费用收付不甚清楚。也许吧，也许肖文英是看在周月的面子上免费对悠悠提供法律援助，钱的事儿我也没问太多。那你去告诉律师，让他多用点心思，他的辩护费用全部由我来出，多少都行，由我来出。信成，我看啊，这个虽然小梅已经承担了辩护钱的事情，索性以后再说吧。因为这个案子的被害人是你儿子，你是原告，如果为被告出钱恐怕会遭人议论的。不如呢等悠悠被判了无罪以后，你再给小梅啊周月啊一点补偿，这样呢对外也比较好讲，你说是不是？林信成听了不再坚持出钱，在这最后的话题谈完之后，我们也互相告别分手。也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次会晤，有了梅霄英的那些话语，才使得后面事态的进程有了不同的走向。在我和林信成于长城饭店门口各奔东西的时候，林信成并不知道他家客厅的灯下有人正在等他。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林信成那天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近晚上10点钟，保姆帮他开门的时候，他就看到客厅里的灯全都开着。还没有容保姆轻声禀报，他已经看到依然是一身丧服的裘慧敏从正对大门的一只沙发上站了起来。裘慧敏的来意信成早就料到了，上次裘慧敏已经流露出明显的意向，要与信成重修旧好，因为在裘慧敏看来，他和林信成拥有共同的悲伤，共同的敌人，这使两个人的感情有可能重新找到支点和共鸣。所以林信成刚一走进客厅，裘慧敏就主动上前将他抱住。他在信成的怀里悲动失声，他哭着说，孩子死得这样悲惨，而凶手却未遭报应，我们是孩子的父母，应当让孩子死得瞑目。林信成那一刻想到了孩子，想到孩子在这屋里的哭声和笑声，他的双目也和孩子的母亲一样泪如泉涌。但是他很快擦掉脸上的眼泪，很快推开怀中的女人。林信成让裘慧敏别哭，他让裘慧敏坐下，然后信成也坐下，他没有再谈论孩子的事情。好，你最近还好吗？还在你舅舅那儿帮忙？裘慧敏也止住了眼泪，但鼻子还是有些囔囔。他说，我舅舅的厂子倒了，想帮忙也无忙可帮。哦，我欠你的300万元已经付了，能管点用吗？裘慧敏从皮包里取出一张支票，正是那300万元现金。他把那张现金支票放在林信成面前，然后轻轻长叹了一声，声音黯然失神。幸亏这钱你给的晚了，不然当初投进去也是杯水车薪，白白扔了。现在他那公司既然已经没救了，我也用不着这笔钱了。本来还想能不能找你换回孩子，可现在你就是同意也已经晚了。林信成沉默半晌，看着茶几上那张薄薄的支票，那支票就像是儿子的身契。林信成的鼻子不由得有些发酸，视线不由得有些朦胧。他把支票推了回去。啊，这钱呢，你把它收好，咱们也算好过一段。不管怎么说，咱们曾经有过一个共同的小孩，所以你有困难我也应该帮你，更何况这笔钱咱们早有协定，而且我还得向你道歉，我没把咱们的儿子，没把他养好， 林信成放慢声音，用以掩饰胸中的呜咽。但他的话却把裘慧敏的泪水再一次绝放了出来。裘慧敏扑在林信成的膝下，抱住林信成的双腿。他说：信成，你别哭了，你这么说我心里受不了，我是心疼孩子，我也心疼你啊。你父母已经不在了，你没有一个亲人了，以后谁来照顾你啊？裘慧敏说这话的时候，眼泪已经止住，他的声音因而变得客观冷静。但林信成却悲从中来，双目湿润。 我这辈子 该怎么过下去呢？林信成也说不清楚。裘慧敏说： 信成，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来照顾你吧。我一直真心爱你，和江帆那是以前的事儿了。如果你还能原谅我一次，那就让我们重新开始，我们一定会再有一个儿子。现在我来照顾你，以后让儿子照顾你，你一定会得到最幸福的生活。你愿意的话，我们现在就重新开始。 林信成的眼泪终于没有流下来，他摇了摇头。小敏，我谢谢你，你说的对，我真的想再有一个孩子，无论他是男是女，我真的想有人能爱我，陪我，因为我太孤单了。可我已经爱上一个人了，如果法律最后能够证明他无辜，证明他没做对不起孩子的事，那我还是要和他一起生活下去的。这是我已经发过誓，我发过誓要和他永远在一起，一直到老，一直到死。林信成的话让裘慧敏咬牙切齿。 小成，你到底是爱咱们的儿子，还是爱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杀了你的儿子，你还要原谅他啊？你连我的那一点陈年旧账都不肯原谅，却能原谅一个杀人凶手，难道你真的中了魔了吗？ 林信成也咬牙切齿。他是不是凶手要由法律来定，我相信法律，我相信证据。林信成把证据二字抬高了声音，裘慧敏也随之对抗的抬高了声音，他几乎是在嘶声怒喊：如果一时找不到证据，难道就让孩子这样白死吗？难道你就能和杀死你儿子的凶手一起寻欢作乐？难道你就听不见咱们的儿子在地下哭吗？你看不见他满身流血的哭吗？你听不到他在叫你爸爸，让你为他报仇吗？裘慧敏说到一半，林信成就站了起来，就离开沙发，不知想要躲往哪里。当裘慧敏声嘶力竭的话音刚落，他也突然哭喊着爆发出来：我是要为儿子报仇的，你别再提我的儿子了，我儿子在我的心里，我不会让他哭的，我不会让他流血，我爱我的儿子。裘慧敏从地上浑身发抖地站了起来，他从沙发上捡起了他的皮包，离开了林家的客厅。也许是林信成惨白的面庞，嘶声的叫喊预示着他的心脏已经到了危险的临界，裘慧敏不敢再与他争吵。但裘慧敏在离开林家的时候流着眼泪说： 信成， 我知道你爱儿子，我也爱，但我和你不一样，我不会仅仅把儿子放在心里，我还要让他指挥我，出去为他报仇。我绝对要让害死他的凶手到地狱去，为他偿命。 裘慧敏没等信诚回答什么，就转身出了屋门。他把他的毒誓留在了这间空旷的客厅里，留在了这栋寂静的公寓，一同留下来的还有茶几上那张300万元的现金支票。幸亏裘慧敏走了，林信诚的心率确实发生了危险的动荡，吃了药也压不住，整个晚上心痛得慌。林信诚挨到第二天早上，叫保姆和司机扶着他去了医院，并且在医院里住了整整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不知是让林信诚享受了清静之福，还是煎熬了孤独之苦。他让秘书将支票送还到裘慧敏处，他想把他和裘慧敏的关系就这样一笔了清。往事不堪回首，前途迷茫无定，他的生活兴趣和对未来的信心似乎都在一个纠缠不清的关节，被郁闷的心情锁住。他的胸口不知是心脏本体原有的毛病，还是被这心情压抑了功能，总是被什么东西死死地堵住，透不出半口长足的气息。这一个星期对悠悠的生死存亡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在这一个星期结束之后，法院发出公告通知再次开庭。我和梅肖英及时通了电话，询问他对这次开庭的前景展望。根据梅肖英的分析，或者公诉方拿出新的证据被法庭确认，或者没有新的证据，法庭宣告丁忧无罪。总之，这可能是丁忧案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梅肖英大概从周月那边打听到了一些消息，说公安局三天前拘留了悠悠的姐夫，但在拘留的当天又将他释放出去，具体详情周月也不太清楚，也许周月完全清楚，但碍于纪律不肯透露。梅肖英说，法庭这么快就重新开庭，肯定是公诉方拿到了新的证据，不然何不再拖些时光，犯不上这样匆匆忙忙。我从梅肖英的话中隐隐地猜到，这个新的证据八成与悠悠的姐夫有关。开庭那天，林信诚还未出院，我和小梅经过商量，没有将开庭仪式告知于他。我又和周月约好一同前往法庭旁听，彼此都预感到此役凶多吉少。开庭后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猜想的完全一样，和梅肖英暗示的也完全一样。公诉人在二次开庭时并未重复上次那些被梅肖英刁难过的原有证据，他们请出了杀手锏，正是悠悠的姐夫钱志富。钱志富在检察机关的安排下现身法庭，充当控方，抛出最大的王牌。钱志富当庭作证，案发当天中午，丁忧匆匆来到已被查封的志富网吧，求钱志富开车带着他去买离京外逃的车票。两个人行至城东三元桥附近，丁忧突然让他开车拐向桥西。桥西有一家汽车维修中心，丁忧让汽车在那里停靠，他下车进去买了一桶汽车防冻液， 出来以后让钱之富打开汽车的后备箱盖，将新买的防冻液当即起封，从中倒出少量，装进一只倒空的矿泉水瓶，余下的大部分防冻液连同那只原装桶就留在了钱之富汽车的后备箱中，说是送给姐夫随便使用。而那只盛了少量防冻液的矿泉水瓶则放进了他自己的挎包当中，然后就让钱之富驱车带他直接去了灵信城家。钱之富提供的这段情况在控方迄今为止的全部证据当中是最有力的一项举证，他几乎直接说明了被害人体内的乙二醇毒素来源何处，直接证实了丁忧购毒并携毒在案发前进入现场的完整过程。除了钱之富的证词之外，公诉人还请出公安机关主持此案侦办的刑警队长出庭作证，陈述了他们在取得钱之富的如上证词之后对三元桥西的那家汽车维修中心的调查结果。结果证明，在案发当天该汽车维修中心确实对外售出过汽车防冻液，而钱之富的那辆由灵信城借其使用的奥拓轿车在公安机关对钱之富实施拘留措施之后的搜查当中确实从后备箱当中搜出一桶已经开封的防冻液来。证据的线条渐渐收拢，渐渐形成一片清晰的网络，将丁忧网在其中，将他投毒杀人的事实勾勒得条块清楚。这场审判让我几乎失去呼吸地经历了整个繁复而又残酷的举证过程。它的残酷不是由各种证据链条牵引起来的罪恶之轮，不是由这些人证物证临摹出来的犯罪实景，而是这个进程让一个美丽纯洁的女孩子在人们的脑海当中一点一点地幻化成一个食人血肉的白骨精，而是它让我们确认了这不是一个不实的误会，不是一场假设的游戏，而是一个能够让人相信却不能让人理喻的既成事实。尽管梅肖英出于律师的义务在质证和辩论当中做了最大的努力，他义正言辞地追问钱之富出于什么原因事隔多日才说出了丁忧购买防冻液这样一个关键情节，隐隐道出对公安机关有逼供行为的怀疑。但钱之富的回答基本合理，至少连我都这么认为。他说丁忧是他妻子的妹妹，是亲情关系使他当初三缄其口，但在公安机关将他拘留并在他车中搜出了那桶防冻液之后，他再不交代便自身难保，再不交代便会被警察指控为同谋，至少要被指控包庇，包庇也是犯罪，也要判刑。既然妻子的妹妹如此不忍向小孩投毒，也就怪不得他大义灭亲揭发检举。梅肖英对钱之富的解释无力反诘，但在法庭的最后辩论当中他还是质疑了丁忧投毒的现实可能。被告人根本接近不了孩子，他是怎么将难喝的防冻液为孩子喝下？就算有证据显示那桶防冻液是被告人买的，却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防冻液就是被告人亲手为孩子吃的。但梅肖英的质疑，我相信在绝大多数旁听者的感觉当中都不免有些强词夺理。法庭确认了我的感觉，在让悠悠再次进行最后的陈述之时，就用果断的口气宣布休庭合议， 悠悠似乎没有信心再为自己辩护，他几乎是自动放弃了最后陈述的机会。他只是哽咽地断断续续地说了两句：“ 我没想到，我没想到，他们是我的亲人，我那么爱他们。” 之后便泣不成声，场面十分沉重，大厅寂静无声，谁都听得出来他在诅咒他的姐夫。法庭很快恢复开庭，至高无上的法官重新归位，审判长起立宣判：被告人丁忧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依法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旁听席上响起了欢呼声，那是陪同裘慧敏来的那些旁听者，他们簇拥着这位不幸的母亲，庆祝着他们最终的获胜。裘慧敏和他身边的一位女友抱在一起，为他的孩子喜极而泣，同时也能看出来他无比感伤。这时候我注意到被告席上的悠悠，他满脸泪痕，被法警带走，在走出审判大厅的一瞬蓦然回首，目光向我身边的周月投来无尽遗憾的一瞥。悠悠的大姐那天没来法庭旁听，听阿菊说她根本不知道法庭今天开庭，这一天她和往常一样在家煮药服药，还上街买了些新鲜果菜，给丈夫做了一顿常规的午饭。大概就在她买菜做饭的时候，她的丈夫钱志富把她亲爱的小妹送上了死路。我的小说终于找到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尾，这个结尾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部作品的主题利益和整体基础。我究竟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以及最后的命运究竟要向读者说明什么，昭示什么？我倾力临摹的这个女孩，曾以她健康阳光的外表感动过我，曾以她爽朗倔强的个性感动过我，曾以她艰难困苦的经历感动过我，曾以她善良热情的天性感动过我。最深刻的是她的那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神之恋，她把对一个男孩的暗恋如此长久的深藏于心，确确实实感动过我。我曾为他始终不能实现他的向往而感到惋惜，为他生活中的种种变故和逆境感到焦虑，为他最终选择极端手段寻求简单解脱感到震惊。在两次庭审之后，我不得不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不幸，我愈发感到像悠悠这样年轻的男孩女孩内心都有一块我们永远无法探明的隐秘，他们的真实思想，他们的行为方式，我们永远无法做出真切判断，他们下一分钟将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先知先觉。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